上心头，让我为你唱首歌。今日的相送，明日的相逢，一路顺风多珍重。痛饮着杯酒，真情永藏心中，愿有一天长地久。难忘昨日笑，难舍今夜泪，我们永远是朋友。无论在会陪伴在你身旁，无论在何时，无论在何方，我都为你祝福快乐健康。 刚上班的时候呢，我爸跟我说了两点。第一呢，就是做完一项工作不要着急着交活，等五分钟再检查一次，领导也不差你那五分钟。第二个，他说做完一项工作，你好不好意思拍着胸脯跟人家讲这个活是我做的，如果敢的话就说明不亏心，我做好了，如果不敢的话呢，就说明这个活需要自己先回炉，过不过得去自己这一关才是最重要的，你说呢？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，你的眼有残留的泪，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，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，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，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，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。你说你想要逃，

在草原跟他去放羊，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颜和那美丽经典的衣 很多次恋爱以后才明白，一个人爱你的最高形式应该是接得住你所有的负面情绪。因为说我爱你很容易，买一次两次东西也很容易，拥抱很容易，但是面对你一次又一次的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不是不耐烦，也不是表面礼貌，是很难的。就像你皱眉的时候，我只会觉得心疼，总觉得这个世界给你的不够。 我和你呀、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

小的平凡着。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。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，从来没得到答案。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，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。 开子资讯说，经常熬夜的对大脑伤害非常的大，可能会患上帕金森呢。如果一个正常人经常熬夜的话，大脑就会产生负面的化学物质，给大脑带来的伤害呢，就像是敲打过后，久而久之呢，还会引发阿兹海默症、帕金森之类的。另外，睡眠如果少过8个小时的话，第二天智商还会下降，还是早点睡吧。